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嗱，我哋今晚就继续讲须菩提专一观呢个意根。咁昨晚就讲到自一受生如恒河沙，今晚继续讲初在母胎即知空净。嗱，咁因为释迦专释迦须菩提专者咧。佢系解空第一，佢对呢个空理咧就非常嘅透彻正得，更加话初在母胎即知空净。由母胎，大家都知道佢入呢个母胎，个个人都母胎出世嘅。我哋普通人有母胎，咁啊，如果母亲啊食嘢食得饱啦，就好似泰山压住一样。如果母亲食嗰啲盐嘅嘢，就好似个肥汤地狱；母亲食嗰啲冻嘅嘢咧，就好似个寒冰地狱。咁即系喺母胎里边咧，完全见嗰啲黑麻麻境界，俾个肚前后左右包围住，可以讲你冇智慧嘅。嗱，咁啊，迦娑婆提尊者咧，佢有大智慧，深解波耶空理，佢喺个母胎里边咧。就已經知道空性，點樣空性咧？就係佢明白到係四大苦空，就係五陰無我，一切都係生滅變化。所以佢喺母胎就即係知道四大苦空啦，所以就冇咗呢個我相啊。即係話在母胎裏邊已經明白到冇呢個我相，即知空性，知道呢個我咧不過係四大五陰和合。离开这个四大五毒有我得咧，我哋一般人咧根本就唔好话在母胎出世咗之后，大个长大几十岁，佢都唔明白呢个道理，都系执咗呢个我嘅。咁个须菩提尊者咧，佢初在母胎都未出世，已经知道呢个我咧系不可得，所谓四大五音和合而成，佢即知空寂啦。佢如是乃至十方成空。咁最后佢出世啦，渐渐咧长大修行，唔单话知道呢个我系不可得，就破呢个我执啦。如是乃至到咧十方世界外边一切所有都系空寂，因为一切法都系因缘所生啊，离开呢个因缘，根本就冇诸法可得。咁啊，所以如喺十方成空就是、法空啦，就系冇胎之空寂，就系我空。十方世界成空咧，咁即系话法有空啦，咁即系我有空，法有空，我法而空，因此就得到咧出世嘅成果。佢亦令众生正得空性，咁啊自己知得空性，乃至十方世界成空就是、自道系自利。嗱，咁佢如是继续修呢个空观啊，观空观一切法空性。以自己過來人的身份將自己所證去化導眾生，亦都令一切眾生呢是明白這個空的理體，我亦令眾生啊，亦都令一切眾生是證得這個空就可以來做妙真如性和證得空性。那夢如來法性覺真空，就雖然呢證到這個空理，他就不知這個空理呢就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，所以他再进一步呢就蒙如来法的一蒙佛呢为他开发，为他解发性觉真空，应该是两个，一个性觉，一个性空真觉。那么性觉就是自己的众生的本性呢，本来就是觉悟，真就不假，就是说我们的众生有这个觉性呢，是人人本具，个个性是绝对不假想的真。那空呢，这个空理就是真真实实空理，就我们自性本觉里面呢虽然有这个觉性啊，是照于一切法，照于一切物，但它本来真正空寂。如果如果调转来呢，就是性空的真觉，自性本来是空寂，但它觉了明了照一切法，那就叫做性空真觉， 合埋兩句話，如果就聖國真空，聖空真國，呢個話聖國就係真空，聖空就是係真國。個空性就係圓明，嗱空性咧，我哋就成上為夢叫嚟翻聖國真空，嗱咁嘅聖呢個空嘅理體咧，就係原來在妙想成個空性嚟圓，就係冇所欠缺，係圓滿咁解。正得呢個空性咧，不為呢個空性所局限，唔單話叫我空，法亦都空，連空呢個空我法亦都空，咁就佢哋圓滿，唔偏於而成個偏空，咁佢哋清淨就圓。嗱明咧就咁明照一切，就唔同嗰啲外道咧收呢個斷滅空，佢係能夠啲有呢個智慧。照耀一切，不睇下空性，但佢能够有觉了照一切嗰个功能，就是、得阿罗汉。其实得阿罗汉咧，由上边啊十方成空已经证阿罗汉噶啦。咁今次得阿罗汉咧，就证明佢啦呢个空性。咁啊扩充到我有空，人有空，而空呢个人，我呢个空咧，都空埋，所以佢证到呢个出世。阿罗汉果，嗱咁证阿罗汉果，佢就唔偏于呢个空，佢一般小乘人，佢就正空而住于呢个空里，佢就唔会再在呢个生死里边啦受众生嘅，因为佢自己本身啊都系从呢个生死凡夫修行，先至可以断呢个我执，正出世阿罗汉。所以佢對呢個度眾生呢方面咧，佢哋有啲怕怕，因此佢就唔肯再發大心啦，入世度去度眾生。嗱，咁加上呢啲正阿羅漢咧，就是釋迦牟尼尊者啊，佢唔單斷呢個我執，咁啊亦斷呢個法執，唔單係證呢個偏空理啊，佢亦都啦嚇從呢個空理之中入呢個世俗度眾生。入世做獨方嘅時候啊，佢不讓眾生可道，因為一切法都係空寂之故。由此嘅因緣啊，佢能夠遁入如來，無明可否遁入？即係突然間咧，突然間就入到呢個如來嘅寶明空海，就涉及緊呢個空理啊。唔單話我空，法亦空，空我法亦空呢個空咧，都要空埋，所以就能夠突然間咧。你悟入正入原來個寶明空海，嗱如來即係佛啦，就係能證之人。寶明空海就係佛啦，所證嘅法。嗱寶明就係寶覺明心，空咧就是、我哋呢個寶覺明心裏邊咧，所謂一物不漏，係一塵不染，本來嗰個灑灑脱脱，係清清淨淨，咁你叫做空。海咧就算我哋呢個寶明妙性啊，雖然係不能一法一塵不染，但係佢有一種咧係照到含容一切法嗰種嘅作用，就好似一個大海咧，個海底裏邊咧有好多寶物，大海咧表面上好似睇到冇嘢，一片都係水，係到海底裏邊咧係含藏到好多好多個寶物，咁就譬如咧我哋呢個寶明妙性啊。雖然本體空一塵不染，一法不漏，但佢個本體裏邊咧係包含到一切一切嘅法，所以叫寶明就空海，就同佛之見啦。就所以菩提尊者咧，既然佢進入如來寶明空海，佢所證嘅係同佛一樣嘅，同佛嘅知，同佛嘅見。嗱，同佛嘅知咧，一心三智，包括咧一切智、道種智、一切種智。見咧就係五眼圓明，就包括佛眼、法眼、慧眼，就五眼都係圓明。咁我同佛之見咧，就同佛所證嘅一心三智五眼圓明係一樣。嗱，咁佛嘅之見，我哋可能已經都知道嘅，佢能夠行三界外一滴之血，上知投訴。現前種種從直擊曲皆了如油，就係話佛啊，雖然喺呢度恆河七界以外嘅攞長遠， 究竟有咩積水？我哋啲人點計啊？連計都唔知佢點樣計啊！但係佢能夠知道落咗場雨有幾多積水，進一步知道嗰啲松樹點解咁直，點解嗰啲立啊咁多彎彎曲曲，更加知道有種雀仔谷嗰啲白色嘅，點解會白色？嗰啲烏鴉黑色嘅，咁啊點解會黑色咧？都皆有緣由。呢啲就佛嘅知見啦，佛嘅一心三智五眼圓明，佢能夠知得好清楚。咁家衰菩提尊者啊，蒙佛如來法力，性覺真空，空性圓明，就我立地嘢就果明空海，同佛之見都係證明個境界咧，就係越證地越深，證到同佛一樣。那因性就無學啊！咁我佛咧就是、印證我成為呢個無學嘅，嗱呢個無學同安羅漢就唔同啦。安羅漢就是小乘，加印證無學咧就係、是、出世大乘嘅無學，就是、因為佢能夠遁入如來，保明空海個境界同佛之見一樣，所以純粹咧係大乘嘅境界。佢印證無學咧就係、是、印證佢成就咧大乘嘅無學位。就解釋性空，性就是我們的自性，空就是一物不能一層分的自性和空性。那一般的小乘阿羅漢，它正空就是住於這個空，所謂補果不辭，再不向上進，那就變了呢，就被這個空啊是放住，就不得到解決了。那今天解釋性空呢，就是正空而不住呢個空，咁啊從空裏啊入呢個世俗道道心，咁啊變咗唔俾呢個空啊所纏縛，唔俾呢個空嘅綁住，所以就解決咗呢個性空，就真真正正就得到解決啦。所以話我為無常，我咧係最高嘅最無常嘅呢種道理，正空而不住空，而不為呢個空裏所縛。真真正正咧得到解脱啦，我咧係最無常，比一般嘅小乘咧，佢正空住於空，被空所縛，唔得解脱。我家下咧，我正到空而不住於空，知道呢個空咧就係如來在妙真如性，不為空所轉，不為空所縛啊，就叫做真解脱啦。我為最上，嗱咁啊，上面就受困難啦，從何方面？入三摩地就解脱性空，无为无常。咁啊，向下受佛问，佛五十界成为圆通啊，或佛问圆通，别人所证，我就不得而知啊。个须菩提所证咧，佢话如我所证，就诸相入非。嗱，诸相系有好多种相。嗱，我哋每一个众生执着呢个五蚊四格假合呢个我咧。是執為實我，有這個我相的喎。你有我，我的對象就是人，所以有我相就有這個人相。我和人相，現在這個數就多了，那就叫做眾生相。既然有這個我，有人有這個眾生，就有這個時間性，就有這個受者相。那就即是說，我們有這個執著，有呢個我人眾生受者，那呢個小乘人，佢證到呢個空理，住呢個空理就叫做法相，所以呢個諸相就包括人我相，就包括呢個法相。但係又非非就空咁樣解，凡夫眾生有呢個我人眾生受者四相，有呢個我相。二性正呢個空理，而住於呢個空就叫做法相。今日若非得非住個空，就係、是、話我哋用呢個空理啊，空咗呢個我相，空咗呢個二性嘅法相。我話諸相嘅若非，所有呢個人相、我相、眾生相、受者相、我相、法相、有相、無相，一切相咧都入到呢個空理，而呢個空理咧。空一切法， 接引诸法，正由呢个第一时空彩绘嘅诸相入非，个非所非尽啊！非第一个非咧，就系般若智慧能空一切空下，所以呢个非咧就系能非即系能空，所非咧就系所空啊，非即系空，所非即所所空呢个诸相，尽咧就连呢个空都尽尽。唔单话我人众生受者相有空，连小乘所证嘅空理嘅法相亦都要空，能空呢个我相法相呢个空啊，咁啊亦都要尽，亦都要空，咁啊佢就非所非都要尽，都要空。个旋法就归无，就旋转啊，呢、这个二根知道法尘。那個本性就歸於無目，即是第一二空，就是旋轉知得法塵，這個二根的知覺呢是歸於這個第一二空。究竟呢以本經所講的常住真心性定微體三如來座符契合，我說思維第一，這個就是我呢，因為诸上入非，非所非尽，全法归无，将一切法转归为如来座第一二空，实即为第一，系我所修嘅。个舍利弗即同坐起顶礼佛足，就是二百不二。我看见来，就心见清净，如是受生，如恒河沙。世出世间种种变化，一见则通，惶无障碍。我于路中逢迦舍波，兄弟相助，算住因缘入悟心无滞。从佛出家见觉明缘，则大无畏成阿罗汉，就为佛长子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。佛物圆通如我所证，心见发光，光极之见就思维第一。咁、啊、呢段文咧就系舍利弗尊者就观呢个颜色，即系话绿色之中咧有六位阿罗汉菩萨所修嘅，即系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、意色，加上舍利弗尊者咧就第一。观呢个眼色咧，就系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嗱，如果从呢个二十五圆通嚟讲咧，佢就排在十二噶啦。所以咧，二十五法之中啊，就第十二就呢个舍利弗尊者咧，就观呢个眼色系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咁啊，舍利弗就系佛嘅十大弟子中之一，佢就系呢个智慧咧。是最第一，佢系最有智慧。嗱，咁印度话就叫做舍利弗啊，中国话叫做新子，亦名叫做秋卢子。点解咧？因为佢个母亲咧，嗰个身材啊，就女人嚟讲咧系最美好。咁啊，既然咧佢自己从呢个最美好身材嘅妈妈生啊。所以咧，系佢啲最好身材嘅媽媽生佢，所以佢就身子啦。啊，咁印度有一種雀仔叫做秋老鳥，呢種雀仔咧，佢隻眼咧就最精明，個眼光咧係最好，眼精明最漂亮。咁啊，加咗舍利弗嘅母親咧，佢除咗呢個身材好之外啊，佢啲眼咧亦都好精明。如同呢个秋露脚一样，咁家下咧，从佢呢个母亲啊，呢、这个眼睛好聪明，如同呢个秋露脚一样咁聪明，系从佢嗰处出生，所以叫做秋露子，所以舍利弗咧，翻成中国就叫做系新子或者叫做秋露子，就佛十八弟子中佢就自为第一。咁佢出生之前，佢个母亲咧有一晚就发到一个梦，佢梦到有一个人，佢个手咧执个金刚拳，即 將前後左右的大山高山啊，佢用金剛劍將後林打到碎曬。但係有一個山咧，佢就打唔爛，唔單話打唔爛啊，佢仲企喺呢個山嘅下邊望住呢個山，就企喺呢個山嘅下邊。咁佢母親醒就覺得奇怪啦，又咁樣個夢咧，佢就唔明。佢就問佢個丈夫，佢話：我呢個夢係咁樣咁樣，係咩意思咧？咁我個丈夫係一個好有智慧嘅人，佢話：你所懷呢個胎啊，係一個係有好有智慧嘅人，係好有善根嘅人。佢話：所有嗰啲珠山高過個山，佢能夠用呢個金剛鑽打破曬，打到碎曬。就譬如當時印度啊，有好多嘅論師，佢哋中意辯論，時時咧，但係佢論師咧辯論一種道理。嗱，我哋寫嚟忽然之間有智慧啊！佢就八歲嘅時候啊，佢就辯論五天中所有論師，佢就贏，佢就第一嘅。咁就好似你夢到呢個人啊，執呢個金剛柱。將所有前後左右的大山高山打碎都一樣啦，個但有一個山佢冇打碎，佢就企喺呢個山嘅下邊望住呢個山，企喺度就譬如呢個山咧，就佢後來出家所拜嘅師傅就係釋迦牟尼佛，咁啊佢嘅智慧當然比唔上釋迦牟尼佛，咁啊佢自己就譬如嗰執光光住嘅人。咁呢個山咧，佢打唔破，就譬如佛咧，各種嘅智慧高過佢，佢冇法子成個佛，仲反而做佛嘅弟子，從佛出家，就好似呢個人咧，打唔碎呢個山，就企喺呢個山下邊望住呢個山一樣。咁呢一位尊者在呢個經上講啊，佢係為呢個四眾所生無，係為右臂大將軍，即個好有身份噶啦。嗱，我哋一般人從呢個母親而生啦，加個四眾所生母咧，其實我哋修行人就係從呢個智慧而生。若果冇呢個智慧嘅，我點去出生？我哋呢個道心能夠斷煩惱，出生我哋正呢個出世涅槃咧，通通都係完全咧靠呢個智慧。四眾弟子都係靠呢個智慧咧而出生。超凡入聖嘅果位，嗱咁啊，寫就不如就小乘嚟講咧，因為佢係智慧第一，所以佢係四眾弟子嘅所生母一樣，好似母親生仔咁啊。嗱咁啊，如果大乘佛法咧，就文殊師利代表，佢就代表呢個智慧。因此經常講個文殊師利大乘尊，一切諸佛都以為母。一切如來所出生，就皆因文殊教化力。所謂文殊教化力咧，就文殊菩薩具足呢個大智慧。我大乘佛法中，佢係代表呢個大智慧。既然佢代表大智慧，一切嘅如來十方嘅諸佛，佢能夠成佛，當然啦，離唔開呢個大智慧。若果冇呢個般若嘅妙大智慧咧，佢就冇發展。斷煩惱、了生死、正出世嘅聖果成十方諸佛，因為有大智慧之故啊，所以先可以斷煩惱、了生死、正到十方諸佛究竟最高嘅果位。咁一切如來所出生咧，都係文殊教化力，有文殊菩薩嘅大智慧所教化嘅。咁噶，即係佛尊者咧，佢就觀呢個眼色，眼色色就分別啊。眼如果係眼根，就講呢個眼嘅本性。咁啊，眼根咧就對景就不落思量，所謂現量體證啊，佢唔會分別嘅。無論去到邊度見到乜嘢，佢就現量體證，唔會落呢個思量分別。咁啊，一落咗呢個思量分別咧，就變咗個眼色啦。例如我哋見到清澤啊，點解清得咁嘅樣子咧？ 幾好喎、啊、他看見一樣東西是寶物，他說燈車文這件寶物幾好啊，他完全見到一切一切的東西試問、啊、他作個分析是好的抑或不好的，顏色靚抑或不靚的，這件物件是大抑或是小，他能夠分析得很清楚，這些作用就屬於這個顏色了。那咁一般嘅眾生有呢個眼色之故，對呢個外境分別睇到好嘅，佢就會攞多啲。好簡單，好似嗰啲小朋友開始會行會走，慢慢長大啫。睇到乜嘢佢都中意嘅，尤其玩嗰啲公仔啊，你但佢識個市場咧，佢睇到嗰樣中意佢就攞噶啦。呢個一個中意嘅地方貪心啦。如果不喜歡他呢，那你給他他都不要，你威他要他都不要，即是不高興這件事，那就叫做親。他就不明白這些，不過都是暫時你玩一下而已，過一生其實他所玩的公仔一樣樣東西都好了，都是因緣所生法，是徹底空寂，他不明白這個道理而起這個執著，就屬於呢個原始啦。嗱，咁因此我哋每一個人見到好嘅中意，唔好嘅就放棄，不要一切法係因緣所生，執著就係原始，由呢個貪嗔痴做罪業啊，咁你一定就流轉生死。呢個就眼色嘅過壞，係眼色嘅錯處。嗱，咁啊現在啊，舍利弗尊者就唔同啦。他明白到這個眼色不是從眼根生，亦不是從外面這個境界生，亦不是說這個眼根和這個色塵和合而生，那麼總名就無生，無生就無滅清淨直滅，不得這個眼色呢就是如來藏妙真如性，那麼因此就得正如通，那就叫做呢是舍利觀眼色，他即同坐起頂立佛足地二百日言，只有經家罪言。咁啊，雖然舍利弗唔係話請佛開示，只係奉佛命説出佢所證嘅圓通。雖然係咁啫，但佢能夠證圓通，所說嘅法都係從佛嗰處嚟，所有木本水源。就其來有自啊！我哋唔可以忘本，因此亦都自然咧，係對佛咧係尊重，從個座位而起，頂禮佛就相足一頭面接足禮，先同佛講啊！佢話我看劫來就心見清淨，我看劫來即係話唔係今日或者縮心一兩次，但係縮心一從前啊，看劫來即幾多生幾多世幾多劫數嘅時間咁長。我講結論係咩事啊？我話心見就清淨，啊心見咧就屬於呢個顏色。如果佢哋清淨咧，就如頭先所講啊，我哋一般嘅人呢、這個顏色咧，就係我分別種咗好與壞，好嘅就貪著，唔好嘅就放棄，變咗我哋嘅心咧就比較污濁啦。这个颜色呢就不得清净了噃。咁加舍利弗尊者，佢呢个颜色呢，佢唔会向外边有所分别。佢了解呢个颜色就系如来藏性第一而空，因此佢不为呢个外边啊呢个尘境所转。当然呢个颜色啊就清净啦，唔单系今生如此、哦。佢降劫以來都係如此，所以話咧，我降劫來心見清淨，即係顏色清淨。佢如此受生住恆河沙，咁啊，既然我降劫來心見清淨啦，佢就知道自己受生啊，一生一生咁樣受生，一死又受生，生又死，死又生咁樣，多到咩程度啊？佢如恆河沙。咁啊，恆河我哋昨晚好似講過，嗰啲沙咧就好幼細。我哋揦一紮沙咧， 佢啲山藥油好似啲麵粉咁幼細啊，所以用手揦一炸已經就好難數得清噶啦，甚至今用電腦去計咧都唔明計得清。咁我就揦一炸恆河沙，都尚且呢個數目數唔清佢有幾多，何況石條恆河幾十米咁長，當然嗰啲沙嘅就多到難以估計啦。咁家師就話：如是受身啊，如是成相來，我抗劫來心變清淨啊！你受身你嘅時間咧固然係長，生生世世，但係佢嘅數目多到咧，好似呢個恆河沙一樣咁多，即係抗劫來都唔知幾多生幾多世，幾多生幾多世啦。佢話世出世間嘅種種變化，一變則通。就獲無障礙，世出世間，世就是世間法，出世間就是出世間法。世間法呢，例如諸子百家、琴棋詩畫、三教九流、工藝之類呢，都是屬於這個世間法。出世間法呢，好像四帝法十二因緣法啦，咁啊六道法啦，呢個屬於出世間法。咁啊，加話世出世間就包括世間法同埋呢個出世間法。點解就種種變化咧？嗱，變就是、將佢變咗，變到最後即係都冇咗，咪化咗就冇咗啦。加埋種種變化咧，就是、世間法。有佢呢個變化，因為世間法係從呢個因緣而生，原生就無實體性啦，係暫時有，始終都係變嘅，唔可以永恆得不變啊！咁佢就變啦，咁就變到最後就化咗，即係冇曬啦。好似我哋個人一出世做 B B， 慢慢父母養下佢就大個，慢慢讀書讀錢揾嘢做。咁啊，做得幾十年啲退休啦，咁於是咧由做 B B 一路到到佢將來退休啊，呢個幾十年佢咪變咗咧？慢慢咁一變，唔係話一下子變。佢就八十歲命，你由出世第一日開始一路到到八十歲咧，咁你日日咁樣變，時時咁樣變咧，咪變咯。嗱，化得到最後，無論你幾多歲都好，要死啦！即係你人生嘅路程走完咗啦，咁啊化曬啦，就冇曬啦。呢啲就係世間法咧嘅種種變化。嗱，咁啊出世間法就點樣種種變化咧？就講緊呢個修行嘅過程。嗱，從我哋天台宗嚟講咧，所謂六積佛啊，除咗呢個理積佛之外，從靈智積佛，進一步就觀行積佛。觀行積佛進一步就相似積佛，再進一步就分證積佛，最後就究竟積佛。嗱，佢每一個過程都係有變化嘅。嗱，由明智慧進入呢個觀行慧，咁啊變咗。佢本來明智嘅程度啫，加上一觀行慧嘅程度啦，咁就變得高咗咯喎。嗱，咁啊化咧，本來就明智嘅程度，加上咧。就到呢個觀行嘅程度咧，咁啊呢個明智咪化咗冇咗咯。所以佢呢個功行啊，一步一步咁啊上進，咁啊下級咧下嗰啲咧就慢慢冇咗啦。咁啊佢就係種種嘅變化，就講呢個出世間嘅種種變化。亦即是話世出世間種種變化咧，世間法、出世間法都有佢嘅轉變。都有個最後咧，化為烏有，冇咗噶啦，所以佢哋種種變化，係一見則通，就獲無障礙啊！一見則通，就係四十分之有智慧。對於世出世間種種嘅變化咧，佢唔使學，佢只要一見就明白點解世間法會種種變化，出世間法因為種種變化。佢一見就通達，一見就明白，一見就了解，所以一見則通，就獲無障礙啊！嗱，如果一見到唔通，就當然有障礙啦。加一見則通， 當然就是冇障礙，就唔隨呢個意識咧去分別繼續，所以就冇曬呢個障礙啦，就惡無障礙啊！如果一字唔通咧，由呢個意識去分別繼續，所以就唔可以得到呢個無所障礙，即係處處有障礙啦。加舍利弗尊者，佢因為有大智慧，在小乘人中，佢係代表呢個智慧第一，所以對於啊世出世間一切嘅種種變化，佢一見就通達，唔使學。既然一見就通達，就唔由呢個意識咧去分別計度，所以就冇曬障礙，個惡無障礙。我於老中逢家涉波兄弟相續，宣說因緣就五心無際。此人解釋咪舍利弗尊者，佢原先咧都係外道嚟嘅，咁後來先至咧捨棄呢個外道，而入呢個佛道，依佛修行。所以話我於老中。路中咧，即系呢个路之中啊，逢加涉波，加呢个呢个涉字，我讲过啦，唔好读个涉点重，读个涉字，加涉又系个姓，以归为姓，我曾经讲过啦。嗱，咁加呢个加涉波咧，就佢个姓啦，一共有三兄弟嘅，大哥佢哋优留同罗加涉。他有五百個外道的弟子，那麼弟佬呢就是瘸爺加善，他有二百五十個弟子，那最後老三呢就叫做羅提加善，亦有二百五十個弟子，那麼三兄弟呢一共啊他的手下加上一千個外道的弟子，咁啊叫做三加十波啦，兄弟相续就呢个舍利弗，同埋佢嘅兄弟目见兄弟之间咧，就喺呢个路中啊逢到三加十波三兄弟，咁啊大家喺呢个路上咧，大家都相逢，未来同我往，大家相行嗰个兄弟相续，就宣说恩缘。嗱，咁都知道佢有兩種講法嘅。第一種咧就係話舍利弗同埋佢兄弟目見面，喺路中咧遇到呢個三加士波兄弟之間喺呢個路上相續咁啊行，佢就同佢哋講一切卦都係從呢個因緣而生，咁啊説住因緣。咁另外一種説法咧，就呢個《真因行經》裏邊講啦，舍利弗同埋目犍連尊者，佢以前有個外道，佢拜咗個外道嘅師傅，個名叫做沙耶梵志，沙耶係佢個名，梵志咧梵就天啊，清淨嘅天，就係、是、呢種外道咧，佢目的咧就係持呢個人間最清淨，佢修外道法，只係升到呢個清淨嘅梵天。所以佢就沙言梵志啊，佢呢个字有相反啲，沙言个名，咁个两兄弟啊，舍利弗同目犍连亲近呢个沙言梵志外道，都学咗好耐嘅，咁啊佢嘅师傅沙言梵志老啦，老咗不能做到咪死啦，咁既然师傅死啦，你做徒弟你梗系守住佢喺佢身边。咁就陪住个师傅咯，我咁啊到夜晚咧，一个师傅咧，佢突然间起身啦，死咗都会起身嘅，坐喺度唔得佢起身啦，仲嘻哈咁样大笑，笑得咧吓非常个开心，亦都有啲无可奈何勉强咁样笑法。个老师就问佢咧，话师傅啊，佢点死咗噶啦？点解你会翻山噶？唔得翻山，你仲要一大笑，你究竟系笑乜嘢？吓，系咪世间人太过愚痴，就太过苦恼啊？咁佢就师傅谂乜？点样愚痴法？点样苦恼法咧？佢有个国家叫做金地国， 咁呢個國王就死咗啦，呢個好正常嘅事。佢話佢死咗啊，咁就叫佢嗰啲夫人，所謂咧正宮娘娘啊，同埋其他嗰啲妃嫔咧，要陪佢一齊死。咁你話合唔合道理啊？所以我咪笑呢個世間人係愚痴係蠢咯，我係咁樣笑噶。佢講完翻埋之後咧，就定頭就瞓翻低，咁啊從此後就唔會真死咗啦。美身啊死咗，咁啊當時寫住翻木兵兩隻雙眼嘅耳，佢話我哋親近師傅咁多年，大家嘅師傅嘅嘢咧，我哋學得差唔多啦。我但係呢一招咧，我哋學唔到喎。但佢死咗翻身，仲依家大少講出咁多嘢，佢話呢一招咧，我哋未學到啊。咁即係證明我哋兩兄弟咧對師傅嘅法術，我哋未曾學得十足，未曾多了解啊。即是不夠勁，所以呢我對兩面商量，我對外面慘惶。那咁學到什麼好嘢，那咪一定要回嚟係通過另外嘅一個，即係你學到好嘢就話俾我聽，我學到好嘢我就回嚟話俾你聽。咁佢兩兄弟呢就商量好啦，咁就分路而行，各走各去啦。那咁聲你忽尊者呢佢哋入到呢個皇城啦，在呢個城門口見到一個出家人叫馬勝，叫馬勝比丘。咁佢好莊嚴，穿佢搭乜件衣，托個背，咁啊入城化石，所以眼唔會東張西望，行步平靜，威儀齊整，係一個好難得嘅人。佢就問佢話：講你學咩㗎？話我就學佛㗎啦。同埋個出家人咯，咁佢呢個師傅係邊個？佢我師傅就係佢本師釋迦牟尼佛。咁你既然你拜佢做師傅啦，你就咁好威儀，咁啊行來進止咧，一切都令人家尊重敬仰。咁你師傅平時啊係點樣教你噶？同你講啲乜嘢道理啊？咁啊，馬勝比丘講：我消除成就呢個因而法，所謂一切法從緣生，一切法從緣滅，係我佛大沙門嘅上莊如是説噶。一切法從呢個因緣而生，咁啊亦都係從呢個因緣而滅。我佛大沙門即係我佛啊，釋迦牟尼佛大教主啊，常常咁啊同我哋講。咁呢啲在呢個《阿含經》裏邊最多嘅，就包括中阿含、真音阿含、長阿含、湛阿含四種阿含裏邊咧，我哋講專為呢個小乘人士講嘅，裏邊大體上都即係無常啊、苦空啊、無我啊，講呢啲道理，又令到呢個小乘人咧知道呢個人世間係痛苦，就要破呢個我執，有我先有痛苦。冇呢個我執行就何來痛苦咧？所以四我行咧就常常佛咧同嗰啲小乘弟子咧就説啦，一切都係幻化，係因緣所生，係無我無實，係苦係空。咁常常講呢啲道理，所以我就跟佛學咧就學得咁好啦。咁啱先不尊者咧就翻同木觀音講啊。佢話：我就學到呢種嘢，因此呢説就講個宣説因緣。嗱，因就比較親啲，緣就比較疏啲。我哋通常我哋嘅人以自己縮身所做嘅善業惡業，以呢個惡善惡業為佢親因緣。嗱，父母又為佢呢個助緣。咁啊，三者都具足啦，咪由我哋嘅人出世咯。嗱，例如我哋所食嗰啲五谷瓜果，有嗰啲嘅種子，種子就比較親啲啦。如果冇呢個種子咧，你幾好助緣，冇生長。所以種子咧就係、親因，緣咧就好似水啊、啲火啊、太陽啲暖氣啊，你又放下肥啊。掹下嗰啲草啊，挖松嗰啲泥啊，唔好等嗰啲根咧咁死神啊！ 一切一切的人工呢幫助他成長，那就他們完了。所以說因就是他自己的種子比較親一點，緣就是這個水啊、泥土啊、陽光啊、肥料啊、人工啊，就是幫助這個種子呢慢慢地爆芽生長開花結果。所以種子就是為親恩，一切幫助它生長就叫做是助緣，合埋呢就叫做恩緣，以此類推一切法。好像我們這張台，當然又要有這個木頭，又要有這個豆木師傅，又有那些刨或者斧頭啊，或者那些釘啊，這樣它就刨滑那些木，或者釘埋它成一張台啊。如果沒有了這些這樣的材料，沒有了這個豆腐師傅，這張桌子怎樣成呢？如是世界上一切一切法眼所見能夠吃得到的或者聽得到的，每一種事情都是離不開這個因緣，但是因緣所生法就我說即是空啊。凡是因緣所生的一切事物是暫時有，不是永恆不變的。所以我昨晚講這個生住意滅，生是表示法先非有，在先都未有的，後來這個因素啊和合了才有這一件事情呢，是成立物生啊。跟住就表示法暫有用，他做好這一樣東西，他就暫時是有用，好像做好一個茶壺，那就暫時他可以裝茶給你喝啦。但是一個不小心打爛了，那這個茶壺就沒有了，沒有用了，不扔都沒有用了，那就即是壞了。如此類推，凡是人工啊種種因素造成的事事物物，他總有生就一定是有暫時住在那裡，時間長呢它就變了。所謂意就比起來非仍然，不是仍然和生的一樣，慢慢就夠了。那變呢就比起來後定了，這種法呢一定最後呢歸於這個滅罪，沒有這個法可得。好像我們的人那父母就生出來，由 BB 一路算你有100歲，你活到100歲啊，由 BB 到100歲，呢100年咧，系时时刻刻、日日夜夜咁啊转变啊。由 BB 100年一转到成100歲，咁100歲大体上都冇咗几多啲咩人，有系唔多，都要走啦，走咪冇咯。所以因缘所生法咧，就系无常，就系空。咁啊，佛就從啲小情啦，講呢啲道理，就等佢明白到啊，我哋嘅人係離唔開呢個四大五音因緣和合而成，又即係離開呢個四大，離開呢個五音啊，仲何嚟有呢個我？咁啊，既然離開四大五音呢個我係不可得啦，徹底係幻化，徹底係不可得。所以我哋趁佢啊，未曾變壞，未曾壞到不能再壞要走嗰隻時候咧，即係我話現在仲係生動動石嗰陣喺度啊！我哋就要爭取呢個時間去用功去學佛，希望你有生之年能夠啊係破煩惱、超凡入聖、進出世嘅聖果。呢啲就係小聖人咧佢嘅目的。他的志趣，亦即是佛呢教化呢个小乘人一种嘅原则，就千万唔好有呢个我执啊！一有呢个我执咧，一切嘅问题都会来啊！要冇咗呢个我执，先至可以呢个生老病死咧得以解除啊！所以古德讲，我哋出家人咧，唔好身体唔好嘅噃。要帶有呢個三分病，又唔好話大病，唔好話不治之症要死，唔 好唔緊張，唔好問題大，就係普普通通啲咩傷風啊、咳嗽啊，或者腰骨痛啊，或者行路腳痛啊，呢啲咁嘅少少嘅毛病咧，你要有。咪點解咧？如果你太過健康，乜嘢都冇嘅咧，你就好容易疏忽，唔會諗到得咁大問題，將來會死。如果你周身唔舒服，有時頭痛，你有時就腳痛，有時就牙痛，有時就腰骨痛，總之呢樣未完，那樣又嚟嘅咧，佢就唔係大病，唔會攞你命嘅。總之令你唔舒服，你係咁樣咧，先至覺得係我哋嘅人咧係幻化，我哋嘅人咧係無常啊，係因緣所生幻啊，幾十年轉眼就過啦。结果成空啊！咁啊，趁家仲未成空，好好地利用呢个光阴，有限之年，去多修呢个善心，多做啲佛法上嘅修行，唔好浪费呢个时间啊！因为时间光阴一去就不复还，追唔翻噶啦。好似我头先系七点半开始讲嘅。咁啊，家下咧已經咧係八點半咁滯噶啦，講咗成個鐘頭噶啦。嗱，咁啊七點半，日日都有七點半，早上有七點半，家下晚上嘅七點半。但係咧，你揾唔翻今日，今日六號我冇記錯，揾唔翻呢個五月六號嗰個下午嘅七點半啊。七點半日日都有，但係唔係六號。五月六號嘅晚上七點半，咁即係話今日六號晚上嘅七點半咧冇咗，追唔翻嘅啦。所以我哋呢啲明白呢個一切法都係無常，都係變遷，我哋就唔好唔執着，要常常觀空。我哋唔好咁計較，唔好咁認真辦事。如果吃咗虧嘅就算數。唔好得去追求，因此咧，我哋先至破呢个我执，我执破除呢、这个生老病死种种嘅痛苦咧，先至可以解决啦。所以呢个因缘所生法咧，系小乘法之中咧，系一个咧最认真嘅法门。就系佛对于嗰啲小乘人，佢未能即时行菩萨道。正到呢个圆满无上菩提，所以咪就引诱佢哋，接引佢哋了生脱死，所以就说出四种恶行。一切法都系从呢个因缘而生，缘生无性啊，当体即空，唔好等将来变坏，系空系无。其实我哋正在对住一件事事物物，或者我哋对住呢个朋友呢个人。你啲唔了解佢啊，始终系冇噶，唔好等将来死咗先至讲好多个朋友咯。其实正在一同做朋友嗰阵时咧，佢睇你，你睇佢，都系佢哋暂时本来就系空，不过暂时未到时间咁嘅啫。我哋本来空，所以你就唔好唔计较啦。啊，要自己多修啲善心，多做啲功德事，多啲为人家着想。唔好咁自私自利，要发个广大嘅菩提心，自度亦都要度人，自己好亦都要别人好，咁啊个个都好啦，咁啊就当然就冇呢个是非，冇呢个拗叫，就冇呢个战争，社会世界就一片和平。所以呢个因缘所生法咧系好重要嘅，亦都系佛法里边咧。一部分咧好重要嘅道理，咁啊嘉靖子啊，舍利弗尊者同目犍连尊者咧，根据呢个《增央可行经》讲啊，佢就响呢个三贤凡子嗰度学唔到呢一样嘢啦，佢两兄弟咧喺外边参学，咁啊舍利弗尊者咗呢个马胜比丘同佢讲呢个因缘所生法嘅道理，佢话宣说因缘就五心就无滞。头先我哋讲个因缘所生法，我哋嘅人离开呢个四大五阴， 离开世界五音啦，何来呢个我咧？我呢个叫本身好似我哋叫做权位，将个灵魂叫世界五音，离开呢个世界五音啊，呢个权位去咗边度？肯定就冇咗啦。现在仲有存在，仲仲你坐喺度，你因有呢个四大五音法和合，有呢个我，仲话仲仲你坐喺度有呢个我。咁我加话五心无制咧，就是、我哋观察一切法从呢个因缘而生，本来无我，亦无所有啊！你如是咁样观察，咁啊追求寻求呢个答案咧。有朝人就開悟啦！哦，原來一切法和合，其實徹底無我可得啦。佢就悟心無際，悟到呢個心咧係盡空遍法界咁廣大，就好似《楞嚴經》前三卷，阿難尊者聞佛開示四波七大加如來藏妙真性嘅時候咧，佢就悟得出世間諸相物皆即菩提，妙明如心，心精正含果十虛。既然我哋嘅心啊，遍如一切能够含果十虚，你话我哋嘅心几广大咧？我哋嘅心几空旷咧？冇有呢个边表，冇有呢个界限，所以我就悟心无际，能够悟心无际，而由呢个因缘所生法，彻底虚妄，而悟到呢个道理啊，所以佢心胸就广阔啦，破咗呢个我见。亦即係佢證到呢個初果啊，係斷咗呢個變幻。亦即是我難斷就開悟，唔即係在世間諸所有物都係菩提妙明如心，所以話燒過呢個顛倒相，忽略生皮獲法身啦。佢唔使經阿僧祇劫而獲翻呢個法身，佢就悟到咧呢個法身咁妙，唔需要經歷。阿僧祇咁长个时间嘅修行，佢一旦豁然开悟，佢认到呢种道理，就悟到佢个心咧，本来就遍虚空，尽法界，揾唔到佢呢个界限，揾唔到佢呢个边际，就系断见惑，系正初果嘅境界，所以话悟心就无际啦。佢哋从佛出家，见觉明圆。就得但无嘅从佛出家，佢自己得到正初果断见惑，佢就去从佛出家嘅兄弟，去跟佛出家啦。嗱咁啊，从佛出家咧，我哋一般人咧，依照实际嚟讲咧，你叫出家咧，系一定得好困难嘅事。我就想咧，而且讲就讲我自己咧，如果唔系日本人打仗咧。而且你叫我出家，就算我肯，我老豆都肯定嘅。啊，我老豆肯，我哋未必肯。两父子啊，一个肯，呢个梗系唔肯嘅，唔系咁容易俾我出家。能够真系出家，无论因为环境也好，乃至其他某种因缘又好，其实呢啲咁样嘅挫折啊，好多人都有嘅，个个人都有嘅。但你能够会唔会出家呢？就係講你嘅善根啊！你縮身冇咁嘅善根咧，就算你出咗家，你都唔會長久啊，都會變，都會再翻屋企啊！如果你有咁嘅善根咧，你出家係永遠出家，叫你翻屋企，你都唔會翻噶。因此，家從佛出家咧，係真係一出就永遠出。从佢呢个凡夫位中，佢哋出一个两善大门家，即系呢个门口咧，里边系个家庭。佢家出咗呢个大门，但系外边咧就唔系佢个家啦，即系话出咗佢自己呢个家庭。咁啊，佢哋出家系凡夫位中。嗱，咁如果从呢个正果呢方面，小乘阿罗汉所出嘅咧，就出呢个三界家。即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三界。那么三界是我们众生流转生死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呢自己每一个人家样轮回六道都是离开这个三界，所以三界就是我们的家了。 嗱，咁如果我哋有機會真係親近佛，見到佛從佛出家修行學道，正到出世阿羅漢果咧，喺呢個三界裏邊，再冇個受身嘅地方，佢喺三界中係一個絕頂最高嘅大聖人，咁樣咧正阿羅漢果咧就能夠出咗呢個三界家啦。所以呢個從佛出家，在佢未曾接佛之前，就係講出呢個凡夫三界，出呢個凡夫之家。佢今日從佛出家進阿羅漢果，就係出呢個三界之家啦。佢嘅見覺就明完，從出家之後咧，咁就緊就聽經聞法啦。等聽經聞法就要依法修行，呢個係一定嘅程序嘅。初初就了解，又了解咧，咁你就依你所解所明白，你實際嘅修行。嗱，好似我哋在家人，在家信徒，要受呢個三規同埋呢個五戒。咁乜嘢叫做三規？乜嘢叫做五戒？佢個理論係點樣？我哋要徹底咧明白透徹。我哋明白之後啦，的確咧，我哋守呢啲規矩咧係好有用處，係得到好大個果報，好好嘅後果，所以我哋咪切實去做咯，你就會得到咧呢、這個好好嘅後果啦。即係要解同埋呢個行都要相應，所以話從出家文化修行啊，佢就得到見覺明緣。嗱，見覺即係呢個顏色啦，明就係、是、放大光明，就係、是、佢修觀嘅時候啊，佢就知得唔得呢個顏色個本體就係如來藏妙真如性，佢個本體就係藏性啦，藏性咧能夠放光普照，有呢個波野嘅光明嘅妙用。所以咁就叫做明，嗱圓咧就雖然啊有光普照一切，但佢呢個自心啊眼色嘅本體就係、是、常住真心，就個、是、第一而空，佢有圓滿具足一切法功啦，所以佢就圓合埋咧就叫做變覺明圓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呢個眼色嘅本體咧就係、是、藏性，有呢個智慧心光喺圓滿。普照一切，咁就叫做見覺明圓，就得大無畏。嗱，呢一個經文咧，就成上人咧，佢就唔係證呢個小乘阿羅漢果咁簡單啦，係證到呢個大乘嘅無學位，係大乘嘅境界，大乘嘅菩薩道。點解咧？因為得到呢個四無所畏啊，得大無即係四無所畏。但係小乘人咧係絕對冇呢啲咁嘅境界嘅，由呢個得大無嘅即係四無所謂，佢得到啦，就證明佢入呢個大乘嘅無學位，係大乘嘅阿羅漢，大乘境界。但係呢四種無所謂咧，第一就佢哋總持無所謂，所謂總一切法，持無兩持，凡係佛所講嘅法嘅道理啊，佢能夠總捨啦。一啲都唔會忘失，咁就叫做無所謂啦。第二咧就叫做知根無所謂，眾生係乜嘢根性？係大乘根性，亦或小乘根性？有善根，亦或冇善根？出身係點樣？教育係點樣？思想係點樣？咁佢哋知得清清楚楚，冇半點嘅懷疑。冇半點嘅畏懼，咁佢哋就知根無所謂。第三種咧，就佢哋決然無所謂。凡係有人咁問到乜嘢嘅問題，有關佛法嘅知識點樣去修持，有人咁問到咧，你一定要報答得清清楚楚。除非佢唔問你，都唔知道有咩問題。佢有問題問到你，你一定要清清楚楚解釋俾佢聽，咁就叫做咧，叫做係 报价无所谓，制式就缺疑，制式缺疑无所谓，众生有疑问，我哋都要啦答复佢。呢个第三第四嘅报答无所谓，凡你有问，你都要解释俾佢听。嗱，呢四种无所谓嘅，即系总持无所谓，资金无所谓，报答无所谓，缺疑无所谓，呢四种无所谓咧，就系大乘菩萨先至具足嘅。咁啊，小乘人咧系绝对冇呢四种无所谓。咁啊，加呢句话。从佛出家见觉而明，得大无畏，得到呢个大大嘅四无所谓，所以佢成阿罗汉咧，就唔系成呢个小乘嘅阿罗汉，就系成呢个大乘阿罗汉，就系回心向大啊！佢唔会沉空寂静，唔会净空而住呢个空，能够从空而起，入俗度众生。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所以佢就成为呢个大乘嘅阿罗汉，就为佛长子啊！咁啊，长子咧，即系大仔啦。我通常讲话大仔，即系大阿哥啦。咁佢就长子。佛经里边讲啊，转轮圣王，咁除咗呢个正室即系第一夫人，佢仲有好多妃嫔。嗱，咁啊，转轮圣王。如果佢呢个第一夫人所生嗰啲仔咧，系具足呢个轮王嘅相好，将来轮王去世啦，佢哋有资格、有能力系继承呢个转轮王位，所以咁称为佢哋长子。嗱，咁其他嗰啲妃嫔啊，嗰啲其他嗰啲太太生出嚟嘅咧，就佢哋庶出，就唔系咧正室所生嘅。他就不具足这个转轮王的相，他将来就没有这个机会呢是继承这个转轮王的地位，所以就叫做庶子和庶出。两家为他长子呢，就是说明四力不尊者呢，小乘人中他是智慧第一，能够观一切法，本体空寂清净，不但破我执，咁啊亦破法执。因此咧，呢种咁嘅境界咧，系得到菩萨嘅四无所谓，系为大乘嘅阿罗汉，大乘嘅无学位，能够自度度人，所以我就为佛嘅长子啊！一从佛口生，从佛嘅口生点啊口生法咧，就系我哋每一个佛弟子。他从佛出家是亲近佛听经闻法的，那么佛所讲的道理从这个口而出，那么他们从口而生，从佛口而生，佛的口讲出这个道理，他明白了听了明白这个道理的修行所得到的好处，就是不是从这个佛口而生呢，是从法，从法的化身，那法就是所讲的道理，他所讲的道理我们真的依教修行，就可以化除一切的烦恼生死，而出生呢这个超凡入圣的出世成果。所以这两句话如果加上来讲呢，就即是说法为我们讲经说法用口讲出来的，我哋听咗之后，认为佢所讲道理非常好，咁啊依照佢所讲嘅教法去修行，我哋咧用一番功夫，咁样得到出世解脱，咁就叫做从佛化生啦。合埋就叫做从佛口生，从佛嘅化生。嗱，咁啊上来就求佛问啦，从我方面。入三摩地，咁啊向下一直求佛问，五十八界谁为圆通嘅佛问圆通，咁啊别人所证，我就不得而知啦。而我舍利弗所证嘅咧，会如我所证，心见就发光， 光極之見，就思為第一。心見發光咧，就係講我哋呢個眼色啦。我哋呢個眼色係用呢個心嚟到見，唔係用呢個外表嚟見。我哋悟到呢個眼色，就係如來藏妙真如性。悟到呢個眼色，就係第一而空。咁啊，從此咧，我哋嘅心地光明，得以顯發出嚟個心地嘅發光。嗱，光到極點，我哋所證係同佛一樣。我話光極嘅之見啊，呢、這個智慧光發到極點，一切煩惱都斷盡，一切嘅生死都斷盡。咁啊，佛知一心三智，佛見五眼圓明。都一齊證到同佛一樣啊！所謂光極嘅之見，就思為第一，咁就咧係我所證嘅圓通，在我嚟講咧就最為第一啦。嗱，咁啊以上咧，我哋就將呢個舍利弗尊者所謂觀呢個眼色啊，而得以證入圓通。嗱，咁啊圓通咧就係話。自己證到一切法本性是圓滿具足一切法是通達無遺，那他們圓通啊。那這個圓通啊，就每一位聖人每一位尊者呢他所修得的，就是一定呢要啊從佛呢佛口裡面聽經聞法，然後才能依法修行，然後得到證入圓通。咁跟住咧就講普賢菩薩咯，啊普賢菩薩即從在起頂禮佛足，二百佛言：我以曾與行沙如來為法王子，十方如來教其弟子菩薩根者修普賢行，係從我落名。個世尊，我用心聞分別眾生所有之見。若於他方行沙界外有一眾生心中發明普賢行者，我於以時成六牙將分身八千皆至其處，眾彼將心未得以我，我與其暗中摩頂擁護安慰令其成就。但為如通我說本因心聞法明分別自在，就思為第一。咁呢段經文咧，就係、是、普賢菩薩就觀呢個意識眼識之後到意識咧。嗱，咁啊從二十五圓通嚟講咧，佢就排在第十三圓通。咁就等於話咧，過咗一半咁滯就失講咗。嗱，咁普賢菩薩就觀呢個意識啊，意識以。就是屬於呢我們呢地有根地有色，以根聞音聲就不落分別的，所謂現量境界，他聽到有聲但是不落分別，是好聲是壞聲，讚歎抑或批評，他沒有什麼落分別。如果意識一落了分別，這個是讚歎我的，咁呢句話批評我嘅喎，嗱咁啊讚歎你梗係歡喜啦，係人都中意人讚歎噶啦。嗱咁如果批評自己咧，就當然咧會就唔高興，就變咗咧都係呢個意識個分別。其實咧，我哋呢個意識啊，家下講修行就係觀呢個意識啦，佢呢個本體就清淨。本體就是第一而空，所以得正圓通就是普賢菩薩之所修的。他說普賢菩薩，普賢這兩個字呢都有很多種解釋，都挺深下的。什麼叫做普，什麼叫賢呢？我們第一種解釋，對圓周沙界有人說他叫普，隨緣就成德， 就叫做字。圆周沙界，即系佢呢个行圆啊，遍于呢个法界，佢呢个名啊，遍于呢个法界，佢呢种愿力遍于呢个法界，人都知道，咁啊叫做普啦，普遍都知啦。由呢个随缘成德，我随度众生，成就佢自己呢个德性，咁啊叫做义。嗱，咁样解释法咧，就系有六即佛宗啊，所谓名字即、观行即同埋呢个相持即呢一方面嘅道理。嗱，咁我哋再进一步，如果话行未法界，就叫做普；咁啊，遍法界利众生，咁就叫做义。呢个咧就当为嚟到解释。即是實地和等覺那種的位置。那么最后第三种呢，就是说自愿体极，另外叫做普，未来尽虚空遍法界度众生呢，那么就是第二，这就是有究竟成分，就是果上呢的普贤。那么普贤呢，就是一尊大菩萨的名字的，他们中国四大名山就是属于呢峨眉山的普贤菩萨的道场。那么普贤菩萨在这个藤门中，他叫做大愿，就是有这个十大愿王，由一者礼敬诸佛，二者称赞如来，叫做第十普皆回向。这十种的行愿啊，就是普贤菩萨的行愿，亦都冇一个学佛的人呢，在家是可以学，尤其出家弟子是咪一定要学。所以我哋早上上早点啊，当年嗰啲丛林啊，大体上我识唔系全部，但系大体上嚟讲咧，都系念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在呢个早过年。嗱，呢個十大願王，我哋簡單講呢一個年代關係。一者就禮敬諸佛，即係我哋拜佛啦。啊，拜佛啊，你拜幾多？點樣拜？有個普賢菩薩，你話拜地下唔睇頭地拜，就個人個人所喜歡啦。總之你拜佛，以最高個頭係頂禮佛最下個雙腳接觸佛嘅雙腳，五體投地接觸禮。就頂禮佛咧，嗱我哋頂禮佛當然係有一個好處，係值得我哋敬仰佢，咁啊先至嚟頂禮啊嘛。所以話二者就稱讚如來，如來有種種嘅功德，值得我哋禮拜喎。好過朝頭早念佛，阿彌陀嘅新方式。上好光明无能量，一路至到四十八年度众生，咁系唔登彼岸，咁又咪赞佛咯？嗱，好彩我哋过几日下个礼拜就四初八，就系玉佛节，我哋就赞下释迦牟尼，天上天下无如佛，十方世界亦无比，世间所有我众见啊，一切无有如佛者，呢啲咪赞叹佛。我哋因为顶礼佛，当然佢个功德、佢个好处、佢个妙用神通，一切一切都值得我哋恭敬，先系同顶礼啊嘛。所以就系要赞叹啦。嗱，我哋有顶礼佛，有赞叹佛，有啲表示嘅。所以第三咧就广修供养，无论你系用物质供养。只要是以自己的至诚心供养，都是供养佛赞叹佛，我们才至有供养。如果我们又不顶礼佛又不赞叹佛，肯定你就没有机会，没有这样的心去供养佛。那我们有拜佛有赞叹佛有供养佛，我们为什么这样做？所以第四种呢，就是忏悔业障。就参就是参随，悔 就悔改，印度话叫做忏魔，中国话就叫做悔改啊。我哋简单咧，印度又有，中国有，加埋咧忏魔就攞个忏字，悔改就攞个悔字，合埋就叫做忏悔啦。呢两个字嘅意思完全唔同啊。忏系忏除以往，即系我哋从前做过啲咩事咧？既然要忏除，当然就唔系好事啊。如果好事使咩忏除啫？当然系唔好事，做咗违背良心啊，行为不正啊，呢啲咁嘅问题会发生嘅。咁我哋知道，家下啲学佛知道啦，呢啲事我都系做错，都系唔好噶。所以我哋嘅忏除，顶礼佛、赞叹佛、念佛、供养佛，以此嘅善心去忏除自己过往。但你不可以说我家对不住啦，我忏悔啦，一定转你又去做啦，咁就唔得噶啦。所以就悔就悔改，从今以后唔再做。好彩人犯咗法，俾人判监。嗱，咁无论时间长短，你判监你一放出嚟咧，你应该就唔好再犯。嗱，咁啊再犯虽然系福如其门，认知你又犯咧，即系冇悔改，咪照样拉翻你咯。我哋學佛都係依樣嘅，忏悔呢兩個字咧，唔係個口頭禪嚟噶，一嗰啲人忏悔忏嘅，唔係口頭禪。我哋真正嘅忏除以往所作唔對，悔改之後，從今以後唔再犯，咁就叫做真正嘅忏悔啦。所以我哋敬畏佛、讚歎佛、供養佛，主要咧就係藉此呢個善心啊。忏悔自己的业障，那么他忏悔业障，我们都拜佛信佛供养佛，我们呢就是随起功德，凡是好的我们都要随起，所以五者就随起功德。那我们拜佛，佛有佛的功德，我们随起佛的功德，我们供养佛就要随起供养佛的功德，我哋赞叹佛、供养佛，我哋都要随起呀，唔好破坏呀。其实以此类推咧，甚至系畜生啊，我哋都要随起呀。嗱，相信大家如果读过当年嗰啲波波斋冇有转啊，我哋可能读书冇有转啊，读啲波波斋，即系化夫老夫子，不过老师咧教我读呢个红皮书，第一个人之初。相信大家就算冇读，我都听过。其中有两句话嘅显手嘢，就鸡丝实显啊，即系狗咧。狗个责任就系夜晚咧，同佢睇唔到嘅，唔好俾啲贼人嘢打劫偷嘢。嗱，呢只鸡咧，嗰啲公鸡头先冇钟啊嘛，咁就两只公鸡咧，咁啊朝头将就天光咧，佢又会叫吉吉咁就跳起嚟。我哋就知道咧，啊，就嚟天光啦，快啲起身去做嘢啊！嗱，咁啊做媳妇，我今日早起身，煲水啊、烧茶啊、扫地啊、装香啊，都系呢啲媳妇去做噶。咁都系听见呢个鸡咧叫啦，咁佢咪起身去做佢嘅家务，做应该做嘅事咯。咁我哋而家除起功德咧，一个狗嘅功德就系夜晚帮我哋睇门口。呢、这个鸡嘅空翻就系尸神，朝早咧会叫，令佢起身咧去做嘢，呢啲就系佢个功德，所以我哋都要随起啊！我哋随起狗嘅功德，就要咧尽忠职守，同只狗一样啊，帮佢呢个主人睇门口，唔可以俾佢哋偷嘢，就尽忠职守啦！我哋随起啊，随呢个忠臣，我哋随呢个鸡。尸神佢迟唔叫早唔叫，总系朝朝都系咁上下就叫啦。咁啊，即是话佢守时啦，亦都系尽责喎。所以我哋可以随起功德，我哋处世做人，一切时处都要守时，唔可以超时啊！一旦超时咧，就唔系成日都要遇得住我。我有个信徒。咁啊，佢都身份都幾高㗎， 在銀行做到總經理，又是銀行的董事，應該算是不錯的地位了。有錢就份就幫他借錢，已經傾好了，借多少，多少利息，是不是口頭上講好，那就落於這個文字，這個文件，那就到時就簽名，那就給錢借給你咯。那就一切都講好，那就到到簽名呢，那人啊，他就遲遲得到，講明兩點還有一個五點鐘，差門了，他都未到。結果第二天他來了，我的信說，對不起，我不借，為什麼不借啊？他說那下呢，是你求我幫你啊，雖然你要給利息，但是得到周轉啊，我是做生意的，跟你給利息啦，不是怎樣多夥計啊，是吧？那麼但我是幫你啊，給你周轉過，如果你不需要周轉，你為什麼向我借錢啊，是吧？就因為你要先周轉，才要給利息，我跟我借錢啊。他說今天我幫你周轉，借錢給你，你都不守時啊，將來我借了給你還錢，你不守時，我怎樣對我的老闆啊，我怎樣對我的董事啊，我怎樣是清職啊，對不起，沒得借。這些就是對這個時間觀念呢不好啊。所以他這個雞呢，他一到時候他就叫，到時候呢他就提，令我們聽到他叫的人呢起身做事，不是說今日如此，他一生人由雞仔養大，懂得叫呢，他就朝朝準時咁樣叫，都是一種功德啦。我們這些隨起啊，隨起都不是叫他叫啊，隨起他守時，他守時就叫我們守時做事，都是功德啦。所以五者隨起功德，六者呢，我們既然有恭敬佛，有供養佛，有讚歎佛啦，咁當然呢，我哋呢就要請佛呢講經說法咯。如果佛唔講經說法，唔轉法輪啦，我哋點樣聽個佛法，以呢個法嘴啊嚟滋潤我呢個心田啊，令我斷煩惱了生死呢？所以因為我哋尊重佛、頂禮佛、讚歎佛，向佛前懺悔之後，我哋真係要誠心誠意啊嚟請佛轉法輪。嗱咁啊，轉法輪就係佛啦。咁如果佛唔在啦，咁又點樣轉法輪呢？我哋心就佛前佛後都係萬難之一啦，遇唔到佛，咁啊佛啊又點樣轉法輪教化我哋咧？所以第七就要請佛住世啦，要久住世間，唔好咁快走啊！喺呢個世間久住，我哋就常常可以聽佛轉法輪講經說法，係依法修行。所以七者請佛住世，八者常隨佛學，嗱請到佛住世，轉法輪，運不是運，我哋就要常隨佛學啊嘛。我哋恭敬佛、頂禮佛、讚歎佛，就想佛轉法輪。轉法輪就要住世，住世轉法輪，我哋有機會親近，咁啊當然就要常隨佛學啦。嗱，咁啊第九就行信眾生啊，即係話佛出世嘅目的就係度眾生。咁啊當然，唔通你做殘我都隨順你咩？我都跟你咩？當然呢個就唔會啦。所以一切嘅功德法事對人對佛法有好處嘅，我哋咧都要行信眾生。只要眾生佢係真係信佛，我哋都要隨順佢。眾生行善修行，我哋隨順啦。九者難成眾生，十者普皆良，就將我哋持個九種所修嘅一切，都係回向無上實果菩提，不求人天福報、聲聞緣覺，乃至權勝智慧菩薩，唯以正常性發菩提心。願意快眾生，你同得多多三昧三菩提，將所有前面講眾功德咧，我悉皆回向，唔得我自己成佛，而都願一切眾生成佛，而所有眾生咧都得到了生死，得到為聖為賢，就是、我哋行菩薩道人咧所最要做嘅。咁家普賢菩薩 他是代表这个大愿啊，以十愿来到化度众生，以十愿来到接引众生，所以普贤菩萨呢就是代表这个大愿。就是我们应该呢要学习的。那么讲到这里呢，普贤菩萨这个字呢大体上都就讲过了，那么时间应该是到了，那么下星期都再继续讲上面经文。愿以此功德， 愿以此功德， 庄严得净土， 庄严得净土， 上报四重恩， 上报四重恩， 下济三途苦， 下济三途苦， 若有见闻者， 若有见闻者， 悉发菩提心， 悉发菩提心， 尽此一报身， 尽此一报身， 同生极乐国， 同生极乐国， 南无阿弥陀佛， 南无阿弥陀佛， 咁下星期四就见。